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沒有吃過？政治咖喱飯。 吃過 啊， 吃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難啦。 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啦。 嗱，頭先我哋咧今集嘅主題就係叫做。當吹水鵝遇上真鐵牛， 唔係跛腳鵝。 上台嗰碟餸咧，就表面上咧就有鵝油啊，有呢個鵝皮啊，燒鵝皮啊，就相當之香口咁樣。但係裏邊咧，其實就唔係有鵝肉嘅， 係鐵牛。 原來一隻鐵牛咬落去咧，就牙都崩啦。咁啊，頭先講過啦，財政司、民政事務局長嗱，其實律政司都係契弟嚟嘅，唔使諗噶啦。接我估接袁國強嗰個一定唔可能係譚韻之。buy time， 唔好將衰嘢一次過懟曬。然後咧，希望 buy time 咩攞到少少民望之後咧，再呃呢個蘇兆聰 咁， 再呃呢個。 等佢搞掂咗呢個一地兩檢先。 係啦，再我再呃呢個律師公會嘅主席入去。我覺得個安排就係咁。好啦，教育表面上擺個 neutral 啲嘅楊潤雄，楊潤雄係公務員出身。咁咧就而家咧，其實暗藏咧就有個叫做黨委書記，就叫做蔡大媽、蔡若蓮。 蔡若蓮 就係教聯會，教聯會即係話。你不用想，即是等於工聯會的人做勞福局局長一樣，或者勞福局副局長一樣，是的，或者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就是這個青聯的這個成員，就是這樣 了。 好了，除了這個蔡，你留意還有幾個副局空了的，其實是 未有填補空缺， 是啊，未填補空缺的，我估那些就會由民建聯的政座就會升上去了。 有兩個，現在已經成全， 是的，一個陳百里，是 陳百里， 聽都沒聽過， 有一個姓徐的 徐英偉，徐英偉，是的， 本來由政座就升去副局， 就由政座就升上副局。喂，大佬，坦白說，2003年到現在，他這樣長期培育去 take over 區議會了，他要 take over 你的問責制容不易啫。到五年之後就是徐英偉的了， 是啊， 在任內裡面，就是陳百里 的了，任內裡面可能都已經可能是， 在任內楊潤雄做做下就會走，就會給你那個蔡大媽的了， 就是好像卡片蘇那樣，蘇錦良那樣，蘇錦良都是做副局的，就 頂下誰咯，原本有病啊，誰啊，我忘記了，劉吳蔚蘭啊，是啊，這個經商局的原本的局長，卡片蘇都是這樣上的而已，但卡片蘇的位置就不要緊了嘛，即是你廢冇所謂，因為那個位置沒什麼做的嘛，其實是吧，但現在不是嘛，教育局是吃重的位置嘛， 掌控意識形態， 是的。好了，跟住還有一個很關鍵人物，叫特首辦主任陳國基 KK Chan， 當時我都講過這個，你看記者會裡面奶媽跟他是沒有眼神接觸的，這個人根本不是奶媽的人，即是说控制住奶妈的办公室那条友，揸住佢锁匙那条友，其实都是北京摆落去的人。 哇，真是，即奶妈没什么可以做的了，坐在身边的人全部都不是他人来的。大部分都不是他人。 有我一阵我数下哪些是他的人，我数了哪些不是他的人先，哪些是共产党的人，陈国基肯定是。我再讲一次，就是说梁永彦时代开始有一班染红了的入境处的官员高层。而家陸陸續續蒲面啦，已經係 浮曬出嚟， 浮曬出嚟嘅啦，已經係李兆光啦，葉劉曾經做過啦，入境處處長啦，李兆光啦，白允綠啦，到陳國基啦，今屆有兩件都係入境處嘅，白允綠，同埋呢個陳國基咯， 陳國基兩個都係， 係啊，咁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咁嘅情況咧，你嘅 office 控制住一個唔係你嘅人，而後邊有掣撳喎，有其他人撳緊佢掣嘅喎，呢、下先恐怖，我覺得。究竟 KK Chan 是否可以幫到他在立法會拉票呢？傻啦，真的、立法會拉票如果靠一個特首辦主任的話，死得啦，已經根本現在問題不在於反對派，而是在於建制派裏面那班友不聽特首說嘛、因為他後面有其他老闆嘛， 還有其他禁制的， 而個老闆就是中聯辦張曉明嘛，他叫你不要支持你就不要支持咯、叫你擺款你就擺款咯、他就跟著就要挨後面那個咯，即係呢個都係黑社會，我哋以前喺球場啫嘛。你喺個士多嗰度 明明在攞個踢踢下個波，跟住一腳斬咗你個波去，跟住你話唔見咗個波，想你要揾人隔離，自然有個人出嚟，我幫你揾翻佢一樣係嘛？跟住有人話得啦，我介紹個人俾你識啊，係嘛？跟住咪就踢你入會嗰條友咯。 哦，咁樣 咪成個遊戲都係咁啊！即係話你唔夠票啊嘛。 紅臉扮黑臉咁。 係啦，你唔夠票啊嘛，元秋唔睬你啊嘛，李慧瓊唔睬你啊嘛，工聯會唔睬你啊嘛。喂，你係建制派攞政府咁多利益著數，點可能鋪鋪同政府？鋪鋪清嘅咧，唔係話必然要支持嘅咩？咁明顯就梗係有人叫佢哋作反啦。 咦，咁啊，奶媽就要同阿陳國基拍檔， 冇用啊！ 傾傾， 唔係啊，同陳國基傾都冇用，而係奶媽要親自打電話去中聯辦。 哦，揾阿鐵牛啦， 揾中聯辦嚟去控制嗰啲佢手頭上嗰啲契字頭嗰啲票啊。 嗯嗯嗯。 所以即係佢其實係 create 一個局嚟令到你逼你入黑社會啊嘛。係，即係。話俾你聽，幫你攞翻個波嗰個人，其實就係逼你入黑社會嗰個人，係同一個字頭嘅人嚟。 笑住嚟逼你入黑社會， 笑住嚟嗱，我幫你搞掂佢啦。你唔夠票嘛，你爭五票六票嘛，好易啫。 不過以後你就跟我啦， 咪以後你咪靠佢咯。以後所以點解奶媽話我要立中聯辦要退出立法會？跟住劉乃強，你知唔知講咩？冇中聯辦，你寸步難行啊！ 唔係話什麼也不是咩？ 什麼也不是，真係噶，寸步難行啊！佢話佢冇中聯辦協助啊，你寸步難行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噃。 你劉乃強啲土共即刻走出嚟，咦？我仲唔係有個位置去？ 我覺得佢冇講大話喎，所以我覺得奶媽係慢慢慢慢又會夾翻翻去嘅喎。你見到而家早班已經係咁鑊啦，鑊到咁啦，已經係係嘛？咁你唔好講嗰啲白韻六留任啊嗰啲，我覺得亦都係。即係不在佢控制之內，根本 完全已經落曬 order 㗎啦，係 嚇。梗係啦，點解咧？就因為白韻六最重要嘅任務就係阻止廉政公署行動處咧控起訴呢個 689 啊嘛，係要即係將 UGL 嗰單嘢徹底將佢冚熄啊嘛。係呢個就係白韻六嘅 mission 咯。 嗯， 所以阿林卓廷話要聯署呢個白韻六下台係有原因嘅，我覺得係。咁另外，我覺得咧嗱。羅志光嗰啲位冇乜所謂，嗰、那個位係派錢位嚟嘅啫。 繼續喺度拉扯啦，就呢、這個 仲要處理埋嗰啲 標準工 時 啊，強積金對沖又係拉拉扯扯，可能有幾年噶啦，係 根本就一事無成嘅嗰啲位，我話俾你聽啦。係咪上一手係咩？張建宗嘛，咁啊張建宗，原本林鄭就意屬張雲正做呢個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 但張雲正就因為。媽媽要照顧年老嘅媽媽有病， 你唔好搞我啦， 就唔好搞我啦。 咁廚房啊， 奶媽就想阿邊個做啦？就係、是、再褪一個就係阿邱騰華。 邱騰華 嗱，邱騰華雖然咧就喺阿六八九 office 裏邊，但系咧實際上佢就係由阿曾蔭權提拔嘅。當時就係佢喺駐美嘅貿易辦事處。然後翻嚟就等佢請，即係等調翻佢翻嚟就做當時嘅呢、这個做過新聞處長。 哦， 做過新聞處長。 佢先做新聞處長，跟住先再做環境局局長。 係，收尾就到零五年，即係曾蔭權連任啦。係。零五 連任啊，零七。 零七， 零七， 零七之後先做環境局長。係。係啦，就係咁嘅。佢原本係新聞處長嚟嘅。 嗯。 即係曾蔭權年代民望最高嗰陣時咧，佢係新聞處長嚟嘅。咁所以咧。佢嘅人嘅能力係絕對高過阿張建宗嘅，因為張建宗係一個老好人嗰啲，即係總之就乜嘢都泥鳅咁嘅性格嘅。我唔知你有冇同佢交過， 滑捋捋咁樣， 滑捋捋係啦，你捉唔實嘅。 講好多技，兜一大輪，講好多技術。 嗱，佢又唔黑人憎，即係佢又唔會好似張志剛啊、馮偉光嗰啲咁，即係咁奇特嘅人，周圍揦火頭，佢又唔會嘅。但係咧，你永遠捉住佢去做一啲。政策嘢咧，佢就滑不留手嘅。 我都想用呢四個字，滑不留手，滑捋捋嘅係。 滑捋捋，你捉唔實嘅，真係嘅。 泥鳅咁樣咧就係。係 啦，泥鳅嘅性格嚟嘅。咁所以揾條咁嘅友去做呢、這個 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咧，我覺得就肯定就唔係奶媽嘅選擇嚟嘅，因為奶媽係一個第一就性急，一講就要做到。權威即係佢個人，即係好重視佢自己嘅權威嘅、 嗯， 即係下邊啲人要踢得喐嘅、 嗯， 甚至要驚佢嘅。咁、 嗯、 你諗下佢嘅標準，佢點會揀啊邊個啫？佢、 嗯、 肯定踢唔喐啊張建宗嘅喎。張建宗排線 authority 都高佢啦，係嘛？反而邱騰華同佢隔一橛咧， 佢會唔會奶媽會唔會諗住，唉，即係想由一個極端梁振英嗰套，即係經常以鬥爭為光，好強硬、好硬淨嗰啲咁走出嚟咧，就 揾個温和啲嘅人物， 温和啲或者不斷同你經，只係強調溝通，但係個立場底線咧，可能都係寸步不讓嘅。咁但係有溝通就作為一種技巧、政治技巧，去同泛民反對派係去協作或者係即係去傾咁樣咧，會唔會？ 我覺得唔會， 唔會、啊。 我覺得張建宗係一個卡位嘅人物嚟，即係只不過擺住擺喺度嘅啫。其實， 嗯嗯嗯。 咁你死啦，三司一個就對家，一個共產黨嘅人。係。嗰、那個律政司就做一年就撇嘅啦。 嗯。 咁然後一個就廢嘅。係。跟住你嘅 office 嗰個陳國基又係唔係你嘅人？係。好啦，跟住再數落去啦，你其他嗰啲嘅財金系， 嗯， 劉長兒好啲。劉長兒基本上都是金，即是金管局沙皇任志剛的系統的人， 系統人， 是的，系統的人，所以就做這個財經及庫務局、 嗯、 我估任志剛就是呼這個人去即是看著政府裡面的金融的政策等等這些東西。咁另外呢就是這個、經商局呢，邱騰華那個是沒什麼用的、那個位置，因為實際上香港不到你決定的那些東西，一帶一路、大灣區發展，這些東西不是你話事的，已經不是特區內部事務， 是大陸的政策來的， 是大陸的政策引申來香港嘛。那你跟著就勞福、跟著陳肇始，陳肇始是另外一個問題來的， 陳肇始 就不是政治問題來的、 嗯、 肥高即高永文，民望高之所以能夠跟醫生有偈傾，因為他都是醫生出身，陳肇始是護士出身，我再講一次，護士是得不到醫生的尊重的， 呢個階級嘅， 我問醫管局，我認識嗰啲人，佢話：喂，大佬唔係嘛？你揾個護士嚟做局長，即係你明唔明喺個工會每 daily 嘅工作裏邊，醫生係唔會尊重個護士，因為佢係 serve 個醫生噶嘛。佢哋覺得 過去喺立法會見啊陳肇始咧，佢身段就好柔軟嘅，放得好低嘅。不過有時低得滯咧，有時你會變咗咧，就即係唔係有嗰種嘅 authority 啊？去可能去 command 佢自己本身嗰個局裏。 嗱，佢唔係一個嗰啲野火人物，肯定 唔係唔係。 啊！佢亦都係一個有商有量嘅人，但我的意思就係話，你要破除個嗰、那個你嘅政策裏邊嘅利益集團咧，就好困難。因為佢哋最大嘅利益集團其實係醫生啊嘛。 嗯、 你睇下上一次拉布整彎嗰個嘅 醫委會改革， 改革已經係 醫委會改革， 係咪美其名就利用大家對內地醫生嚟香港執業嘅恐懼，其實是假噶嘛？嗰、那個係、 嗯、 就係懟彎咗嗰個咁嘅法例。咁、 嗯、 我估咧。呢、這個陳肇始咧，就即係如果真係要好多政策要醫生on board咧，就真係困難，我覺得。 不過佢係成個嘅問責官員團隊裏邊唯一一個女性，本來就阿、林鄭就想揾多幾個， 我估佢當時就 得翻一支連一個， 諗住阿譚韻芝啊嗰啲嘅，我估係諗緊嘅，或者係梁高美儀啊。 梁高美儀、 啊。咁你起碼喂大佬三司裏邊兩件係女人，咁、 嗯、 都夠稱啦。 嗰陣時咪諗住阿 Christine Low 唔走啊，係 Christine Low。嗱、那個問題就係咁咯，我覺得我一路會 expect Christine 都可以升正嘅， 係咯，即係坐正就 係啦。但係佢走咗嘅原因就係我相信佢唔可以升正。 哦，又係 政治 不為 政治標準嘅問題，係啦，係政治標準， 只可以做副 畫嗰條紅線喺度， 行人止步噶啦，唔可以坐正， 係啦，行人止步，因為信唔過，係嘛，政治上即係忠誠度唔夠，所以就上唔到佢嗰個位。你見到嘅嗱，譬如許曉輝，我覺得。許曉輝其實做副局都一段時間啦，兩屆啦噃，已經 好耐啦佢。 由曾蔭權2007年開始，一路做到而家嘅喎，其實係係乜？2017做咗十年嘅咯喎，已經係。 不過知名度繼續好低，係。 唔係即係你揾唔到人嘅情況底下，呢啲人都走喎，其實係。咁好明顯係 offer 唔到一個更上一層樓，你冇理由叫佢做翻原本個位啊嘛。譬如邱成武都係啦。係。係乜？你寧願揾一個叫陳凡嘅人喎。咁點解做咗副局咁耐嗰條友？既然你話冇人肯做，而唔係升邱成武上去咧，呢、這個都一個問題嚟嘅喎。 呢、這個 邱成武係外邊入嚟嘅，《經濟日報》做嘅喎，佢以前係咪又係信唔過咧？所以我就係覺得嗰個政治上，究竟呢個政治嘅 waiting 係邊個做嘅咧？一定唔會係 林鄭 做啦，一定係中聯辦，中間又打毒針呢樣嗰樣啦。係咪？我入去政府做嗰陣時候，一樣係拍針拍到 係嘛？ 公開砌添啦， 背脊中曬箭， 俾曾玉成啊、葉國軒啊、左部文匯大公啊、星島啊全線開拖砌啦，已經係 又砌你又砌啊！曾蔭權嗰陣時， 因為曾蔭權唔聽話啊嘛，叫咗你唔好揾呢條友噶啦，咁啊嘛嗱，就奶媽就冇呢個勇氣啦。你一比較你就知啦，係嘛？奶媽就冇呢個勇氣啦， 冇得頂， 即係佢唔敢 撐落去，係 撐落去係啊！呢個我自己，因為我當時我位唔係中央任命嘅主要官員嚟噶嘛，唔屬於嗰扎人裏邊噶嘛。咁佢咪無可奈何咯，只可以喺出面鬧你咯，或者裏面抵制你咯， 出口術 是啊，但出口術張蔭權都不睬他嘛。所以我就話而家究竟奶媽冇乜勇氣咧？嗱，仲未辭嘅噃。呢個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未有人選嘅噃。係咪未公布嘅喎？ 仲有好多， 仲有馮偉光嘅位未公布嘅喎。 係啦，新聞統籌員又未有。 新聞統籌專員嘅喎，正座啲位未公布嘅喎。係。咁呢度可唔可以補翻多啲新面孔，或者係真係即係平衡翻嗰種對共產黨控制特區政府嘅憂慮咧？咁我就不抱樂觀。我覺得奶媽冇咁嘅，冇乜吉屎啊！我覺得。 跛腳我承認的了都是。 我覺得真的 很難， 真的 很難挽回的了都是。 你 key post 你看掌控住法治核心價值的那麼律政司司長又不對他說，掌控住特區政府的荷包的金庫的這個財政司司長又不是他說。 你現在最恐怖的是 掌控住意識形態的教育局副局長又不對他說。 你看現在審緊之前梁國雄收這個黎智英捐款的單位，官都媽到主控撲街。我想而知現在政府律政司裏面的檢控政策根本是不是受律政司控制呢？究竟那個 case 去還是不去？是不是看政治呢？我很明顯的，你梁國雄那單就是，我覺得 是你現在看到的控罪裏面佔中的用另外一個更嚴厲的控罪，就是這個，因為左部出聲嘛，是左部鬧的，在這裡 他們先說的嘛， 是他們先說的，然後律政司就根本上律政司的 office 其實是不是文匯報呢？我想問 執行 是不是在那裡上班的呢？如果律政司都 downgrade 到他成為一個 legal clerk 的話，那為什麼下面的官員不是 EO 呢？律政司是 legal clerk 來的，現在是一個律師樓的文員來的，他負責 file 的文件而已，檢控政策是不是他決定呢？肯定不是，我覺得其實是。那你想想吧，我逐樣數23條立法，中聯辦幫你決定，張曉明都講曬啦，係嘛？ 要做， 要快做。第一，奶媽就開始轉啦，就話創造一個有利嘅形勢去做啦， 有利條件， 有利條件去做，即係會做嘅。不過咧就會即係等個政治氣氛唔好咁惡劣咁。跟住反港獨啦，唔到你唔搞喎，零容忍喎，講緊 執法添啦，要 零容忍啊，講緊。好啦，咁呢啲政治決策就唔歸特區政府決定喎。是人哋指使你要去做，係嘛？譬如你諗下嗰陣時，由選舉啦 ，DQ 候選人啦，到最尾 DQ 議員啦， 確認書先，跟住 DQ 議員， 全部都唔係香港內部決定嘅喎，佢哋係執行嘅啫。律政司就變咗 legal club， 係嘛？保安局長又係根本上而家就變保安員啦，真係保安員。 應該要查嗰啲重要嘅案件，全部都冇曬下文嘅， 冇曬下文。 你劉俊圖被襲啊？ 劉俊圖被襲咁耐。除了個刀手主謀呢， 是啊， 主謀去了哪裡啊？沒有件事啊，告訴你聽。 李波啊， 李波 BBC 那些全部沒有跟進。 CNN 訪問還大言不慚，這個梁愛詩就說，起碼大家都透明度高知道啊，這樣。喂，大佬咩人嚟㗎？無恥到咁嘅地步。 我而家做俾你睇，好似話。 即係話等於發生一單強姦案。然后个政府的官员出来讲就话，哎呀，香港而家几好啊！嗰个女仔被人强奸咗，起码大家都知啊。以前啊，佢被人强奸冇人知啊，咁样。 仲有其他案件嘅咁样系。 喂，大佬咁扑街都有嘅，你谂下，大佬咩人嚟嘅真系，即系嗰种礼横切曲嘅程度。喂，大佬即系匪夷所思，我咧即系自从梁振英呢几年之后，嗰个地步已经去到咁，系无耻到咁嘅地步。你都唔介意自己讲出嚟嗰啲说话俾人闹。总之 please 到共产党就得啦。是吗？另外就是你看个扑街董建华，是吗？多谢中央送医疗物资。喂，大佬，不是张德江这条契弟隐瞒沙士的疫情，然后个大陆教授走来这个太子的酒店那里想来求医的话，香港会死299人。 即是完全 中央电视台访问你，为什么你不提谢婉文医生啊？喂，大佬，他的命是为什么人死的？其实是 应该是要多谢香港的医护人员，但他是多谢一个， 多谢共产党，是将个病源散布来香港的人。你想想有没有人战到这样？你想想这班人怎么到你不兴？我就是说 这个共产党的黑社会社团的性格其实已经入了我们香港建制派的骨髓 了。坦白说，我看回2007年曾荫权那封香港家书，在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他仲講就係話咧，我哋有好有唔好嘅一面，亦都經歷過挫折，經歷過乜嘢？佢有提謝婉文嘅名嘅，其實。喂，大佬，你睇下，即係呢個就係香港仔同共產黨員嘅分別，我覺得其實係咪？佢個心仲記住嗰啲人嘅。但係諗下2017年所謂20周年裏邊，有冇人提過 呢啲沙士裏邊嘅抗疫英雄嘅名。可以咁講，呢二十年裏邊真正觸動我哋嘅心，係為香港犧牲，就係呢班人。其實係，係乜？你睇呢個董建華，你唔想車巴佢真係，即係如果你有血性嘅話。即係可以賤格到咁嘅地步，你睇梁愛詩講咩？講呢個銅鑼灣書店，起碼都得個大家都見到啊，知道發生咁嘅事啊，即係咪人嚟嘅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你呢班人繼續咁樣出嚟講嘢咧，我話俾你聽，香港係唔會有一個和諧嘅局面， 亦都唔 你繼續對港獨所謂零容忍咁樣去打嘅話咧，奶媽所謂幹實幹型做實事嘅政局係不會出現。 嗯 不會出現， 佢哋就係成為香港人心唔會回歸，而會越走越遠 嘅原因 嘅元兇嚟。 個原因就係咩？因為我都話啦，香港特區政府不是共產黨嘅中央人民政府，亦都不是中聯辦。中聯辦係隸屬於組織部，共產黨嘅組織嚟。香港特區政府嘅主要職責係咩啊？係團結香港人。呢個係佢嘅職責啊，唔係佢嘅恩賜嚟嘅。是他要做的事情的我们给钱他做不是因为他识这样识那样、而是他政治上这班问责局长是有责任去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的的 法定上也是 我请你回来 我们的宪法 是不是叫你走去骂人的冯伟光这些扑街不是叫你做这些事情 是要他们去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然后制造个社会共识、令到个施政可以推行嘛。 97年到现在那20年其实就是你香港堕落到就是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建制派每日要做的事呢就是攻击香港人。只要你 不断骂香港人。 只要你批评政府的施政只要你要求多一些你一些法定上面的权利你的公民权利你的希望香港的房屋制度福利制度好一点的话呢他调转枪头呢是闹回来。 跟着你看那些 我们 的 政府的施政就是堕落到今時今日， 陳佐洱呢班撲街，二十年之後供出嚟，繼續喺度鬧香港人，係咪？我就講我舉幾個例子， 嗰啲淨借屍還魂添嘛，嗰啲。 我舉個例子，我話你話我哋眷戀殖民地啊嘛，英國嘅外務次官、外交部嘅官員，有冇不斷咁樣供出嚟喺度指罵香港人咧？喺一我起碼由我懂事啊，我當由七十年代開始，有冇呢啲咁嘅人咧？係咪？你睇二十年啦，仲喺度話香港150年嚟，因為俾人洗咗腦啊！所以咧就唔愛呢個祖國啊，乜乜乜啊咁樣，即係我就係話呢種咧，你話人心唔回歸，其實係逼出嚟。第一呢個係偽命題，一國兩制裏邊，我哋擁護嘅其實我哋熱愛嘅係自己嘅歷史文化。黨不等於國，香港人愛國心係分得好清楚。 我哋有是非之心， 呢個就係香港人。你一日唔接受香港人自己有別於內地的呢套愛國心咧，你就會將香港人拱出去噶啦。結果就是去中國化噶啦，係咪？點解啊？係因為你覺得我哋呢一種對民族文化的愛唔啱啊嘛？你要愛個黨啊嘛？你將黨國撈埋一齊啊嘛？實際上你不是愛國，你是愛黨要。 同埋仲要係我係一個施政非常之惡劣嘅政府政權同埋個黨 個態度語氣各方面越嚟越核突，越嚟越惡，越嚟越霸氣， 趾高氣揚咯， 趾高氣揚嘅呢班咁嘅同幹， 係 要我哋愛呢班咁嘅人。 二十年前嘅殖民地政府要起個新機場玫瑰園計劃，你鬧到七彩，話人哋千古罪人啊，車毀人亡。你睇一睇過去嗰二十年，香港特區政府做咗幾多大白象工程？ 同埋淨係超支嗰嚿都可以起啦啩？我 諗係啊， 超支嗰錢去邊啊？ 超支而家加埋咁多，係高達1000億啊！淨係超支喎，唔計原本人。 我就想問下啦，你話以前英資就掠奪香港利益，而家承建呢啲大白象工程嘅，唔通又係英資咩？超支呢啲錢，唔通又去咗金門建築？去了英國的金門建築或者法國的呢個 Dragas 咩？或者呢個日本的呢個紅谷組咩？係唔會啦啩？唔係中國海外建設咯，中國建築咯。咁呢啲超支嘅錢，咪將香港人納稅人嘅錢去咗佢哋嗰啲負責工程嗰啲人嗰度咯。喂，呢個好直接嘅啫，我覺得其實係，亦都好大家親眼目睹嘅喎。1000億，係嘛？當年陳佐洱啲撲街係咁鬧英國政府，話要花曬香港人嘅一分一毫。是不是现在是中共要求我们去起那些东西，然后起出来的东西中间的过程不断超支，不断去追加。 啊、 当日为了说服我们起的时候，那个budget是假的，根本是。 来紧还有一带一路，还有大湾区。一带一路在梁振英上一年的财政年度，临尾都还要说要拨款10亿只是给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学生来香港留学。有没有搞错？这些是什么的概念，什么政策来的呢？ 跟着自己学校中学。 老師就是合約制的。 不是啊， 連老師的數目 都不夠。是上年二十幾個學生死了之後，跟住我哋嘅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好，我整啲計劃出嚟咧，係另外啲資助，係啦，每間學五千蚊咁大把，但係就十億大拿拿去俾一帶一路獎學金。 你 啲乜嘢政府嚟？ 你唔好話師生比例 ，even 而家好多學校裏邊啊，嗰啲老師係合約制嘅，唔係一個終身教職嘅，而係咧做兩年就要裁嘅啦。是吗？奶妈说加50亿啊，已经是大家好像当佢神咁拜啦，教育界已经是。是吗？但你想想，一磅一带一路吉尔吉斯嚟读书就乌兹别克嗰啲，是吗？咁就10亿啦，奖学金。是吗？你想想而家个亿字呢，我记得以前我在90年代在民主党做嗰阵时睇财委会文件。是几千万呢，都觉得好大 数字嚟㗎， 都觉得好大数字。但你留意一下，而家我哋已经系麻木到一个地步啊，十亿唔系嘢嚟㗎啦。十亿系咩呀？系个数尾嚟㗎啫，其实系。喐下都过百亿嘅，已经系。 过去嗰20年，原来特区政府用咗240几亿。是俾津助嗰啲大陸嘅學生嚟到香港讀呢個嘅研究生嘅學位，20亿，即係每年係超過10亿，每個月係接近1亿。你諗下嗰啲錢係幾驚人？ 嗱，我咁，我哋應承大家，我哋下一次下一個禮拜，我哋交一條數俾大家，用喺中小學交流、內地學生嚟香港、一帶一路學生嚟香港獎學金、青少年交流活動、所有洗腦嘅活動、國家宣傳嘅工具等等呢啲咁嘅嘢 ，total 我計條數俾大家。是用了多少錢？那些執紙皮的老人家，那些排院舍排到死的老人，就在那裡等，然後你那些錢就拿去做這些混蛋的事、是資助那些錢最終賺了什麼呢？就是中聯辦下面的旅行社，就是他們自己營辦的旅行社。你說這個不是利益輸送、你說這個不是我們的政治質素已經倒退到跟東莞市一樣，打死我都不信。你不要以為他穿西裝站出來的那班人、在政府總部裏面一個藍色的 backdrop 開記者會、跟東莞市是不同、那個是包裝來的，我覺得是、即那個 是那陣燒鵝皮來的，裏面不是那些東西來的，已經是、那些政策究竟是不是還是我們香港人去決定 是不是還是受立法會監管呢？一或根本上立法會的議員也是通過黨委系統打了龍通，已經是收了 order 要支持的呢、根本上那套東西今時今日我哋見住嗰班官員所用嘅錢，成個政治體制，我只係用一個字去形容，同香港係 irrelevant， 係不相干。即係話我哋係冇辦法通過一個有效嘅體制裏面去監察佢哋做嘅嘢，而佢哋嘅決策過程亦都係一個 black box， 係黑箱嚟嘅， 係黑箱，我哋根本係唔知道究竟個政策係邊度嚟。你問我 DQ 嘅政策邊度嚟？你律政司出嚟解釋啊？從來冇解釋過。是吗？即是说未来的五年更加多是什么呢？先在外面做事，跟着中联办主任发言，跟着到袁秋发言，跟着到左部，然后跟着政府就做事了。喂大佬，如果是这样的决策系统的话，这个不是一国两制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一国一制来的，已经是。執行那些人的样子是香港人的。不是好像异形那样，我就说。 只是皮相。 是啊，异形那样就是。其实入侵了的，整个政府体系已经入侵了的。他是用一个香港人建立的机器。去操作緊，但係嗰個機器裏邊操作嘅人其實唔係香港人。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即係任何無論你係本土派好乜都好啦。嗰、那個唔係淨係話中國嗰啲咩買奶粉啊、雙飛嗰啲咁簡單。呢、這個先至係最核心嘅部分啊。就係你個政府坐擁住法定嘅權力、執法權力，係嘛？坐擁住咁多嘅資源、財政權等等，而控制住呢啲嘢嘅，如果唔係香港人， 公共政策係影響一個社會全部嘅人。 你唔好話問責啊！你話冇選舉，所以唔係香港人負責。唔好淨係講問責呢一忽。我而家講緊個決策啊，係咪源於香港？唔係講緊問，唔係你唔你向唔向香港人問責？而係你嘅決策喺邊度嚟？即係話，如果將來幼稚園推行國民教育，呢個決策喺邊度嚟？ 而家根本就已經唔係港人治港， 佢而家甚至你香港人執行我都信唔過，我要揾個教聯會嘅大媽坐落去，去督住你執行啊嘛。所以你話有乜嘢好評論啫？你問我，係咪星期日我去城市論壇都係講呢個問題。但係即係你問我，其實 即係我係盡自己責任，將我自己所見到嘅嘢講出嚟。 盡原則。 但係其實我你留意，我成日都好悲觀，我根本係改變唔到嘅。其實呢個大勢 even worse 比梁振英係 even worse。 我哋繼續。 大家以為梁振英嗰個年代已經過去，可以改變，我就一早已經講，跟住嗰五年係 worse off， 係比梁振英嗰五年係更慘啊！其實，因為嗰個機器。佢個共產黨嘅機器開動個政策係 個專權嘅政權嗰種視權如命，又或者係由上而下嗰種嘅施壓係冇停。而家已經講緊話23條立法，又或者引入大陸嘅國歌法啦。而家竟然政府 直接引用啊梁家， 而家建制派唔係講緊話點樣去幫香港人解決房屋問題啊、劏房問題啊、我哋嘅文化嘅問題啊、我哋嘅教育啊，係 搞政治， 係搞政治。所以我就話，日後咧如果唱歌連唱歌都唔能夠立正嘅話，都可能違法，係啊！ 乜你個學生咁樣喺度翹埋一手， 你睇睇而家呢個施政幾咁惡劣？你睇下呢個嘅特區政府，因為係做咗北京政權嘅一個傀儡嘅話，係幾咁惡劣嘅施政？係， 我覺得就慢慢搞下搞下，前滿洲國， 嗯，係嘛？ 你話歷史上有咩同香港嘅而家嘅政局可以，即係好多人問我相類比咧？我就諗過，一係就汪精衛時代嘅南京政權， 嗯， 另外一個就係滿洲國，滿洲國又係咁嘅，表面嗰套就係溥儀去管嘅嘛。其實， 哦，其實佢都 係實際後邊就關東軍控制住嘅嘛。其實係係嘛嗱，殖民地就唔同啦。日本、朝鮮就是、台灣嘅殖民地同朝鮮殖民地喺日本嗰陣時候直接由日本控制嘛， 嗯， 因為佢殖民地嘛。 嗯， 但係滿洲國唔係嘛， 嗯， 表面上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嘛，但實際上後邊就係由關東軍都操控嘅嘛。 咁，哦，樣 係啦，佢又有自己嘅外交官啊，又有自己嘅政府啊，喺長春啊，又有呢，這個阿溥儀有內國嘅內國嘅嘛。 哦， 越想越有啲似真係，下次研究一下呢個滿洲國，再同大家傾下先。 好， 今集時間差唔多，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哎，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又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爛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